英明在下一波疲劳轰炸之前缩进厨房。相比起外头的闹腾，那里简直就是一方净土。他妈妈看见他皱着眉缩进来，立刻露出耻笑的表情。 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就这么几个人都应付不了。 从小到大，英明都最怕这种时候。他做演员之前，也是白天就跑得没影儿，晚上吃饭才肯着家露个脸。英明苦笑着摇摇头。 我的抵抗力赶不上他们的升级进化，没办法。 三个女人凑在一起，他家房子就离散家不远了，何况外头这远远不止三个呢。家里的房子是英明给买的，当初劝他父母很久搬家到市区里头，离他近，彼此也好有个照应，但是他父母不肯，非说过不惯市区里的闹，所以他就给在他家原本房子的附近买了单独的一个小院。老两口至今没肯在家养老，虽然父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因为技术工种被返聘了。他妈妈就是闲不下来的人，成天忙忙叨叨的，反正哪儿的事儿都能管管，也挺充实。英明叼着烟帮他妈妈削土豆皮，没一会儿后背就被捏了一把。 我说，电视上说你跟那个挺漂亮的女明星有绯闻，是真的假的？ 老妈的眼里透着算计的金光。英明挑了下眉， 你早就打听清楚了，何必装着不熟呢？去年不还指着刘丽说漂亮？ 这是他妈妈的一个习惯，但凡电视上哪个女演员长得不错，就得明里暗里的熏陶她一番，别的台词也没有，永远就是 这要是儿媳妇儿，我就满足了。 不过说是这么说，他家里倒是也没有太催他，毕竟感情这事儿得自己掂量。英明以不变应万变的继续削皮，等到都弄得差不多了，捞出来递给他妈妈。虽然不能掌勺，但是打下手足够了。母子俩在厨房里一边聊天一边干活。饭菜都好了的时候，才有人趴在厨房门口探头看了一眼，然后拍了一下英明的肩膀。 英明就是孝顺，还知道帮你妈干活，哪像我家那个。 话说到一半，一转头咆哮着自己儿子的名字也就傻了。英明可有可无地耸耸肩，帮着端菜。他也搞不懂何必每年过年都招呼这么一大帮子来自己家里祸害，活也不干就等着吃，还搞得乌烟瘴气的。不过按照他爸的说法，就是过年就图个热闹，乱不怕，人气足才红火，也是给他来年求个好兆头。当然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说，英明自己是不信的。一顿饭吃得头晕脑胀，英明在层出不穷的问题当中有点狼狈地选择用饭后散步的借口溜出了家门。这群亲戚啊，真是应该去做狗仔队，问题的犀利程度完全不逊色于那些八卦周刊的记者，尤其还都是他父母最关心的问题，无形的压力真是搞得人头疼。下意识地点了烟，一边抽一边慢悠悠地在路边晃荡。这个时间的街道冷清得不真实，除了昏黄的路灯，没有任何生气的感觉。英明走了一会儿，觉得裤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掏出来，果然是十一的短信，问他吃过饭没有。回了简单的一个嗯字作为回答，英明感觉手机幽蓝的光映在自己的眼镜上，弄出模糊的轮廓。他把身子往大衣里缩了缩，靠在边上，反问了一条十一在干嘛。没过多久，电话就打过来了。十一似乎永远懒得发太多的短信，只要字超过20个，就要用电话解决。英明接起来的时候，觉得对方的环境很安静。 你现在在哪儿？ 外头吃饭呢，跟群无聊的人。 在外头怎么这么安静？ 似乎比他在大街上还要悄无声息，又或者是因为十亿的声音太过清晰，就像在他身边一样，这种落差让人有点不太舒服。十亿笑了一下， 我当然是躲出来打了电话， 现在带他们员工通道。 从他这个角度，窗户打开正好可以看见外面的夜空，星星今天晚上还挺亮的，难得的晴天。十一往窗边走了两步，远处有人在放鞭炮，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不绝于耳，他皱了下眉。 叶明，你那边看得到星星吗？ 废话，我又不是在另一个半球，当然看得到。 今天星空真漂亮。 石毅的语气里带着感慨，结果应明下意识地抖了一下。 你今天说话真像被附身了。 这种文艺腔果断的不适合石毅这种人，对话流泪望月吟诗，真要说的话可能也就王乐做得出这种事情来。想到现在也没有联系过一次的友人，英明敛了下视线，眼底神色复杂。就在这时候，耳边听到一句很清楚的 新年快乐。 他下意识地看向手机的时间，刚好落在新年的节点，勾起一抹笑意。英明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表情。 新年快乐。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傻兮兮地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拿着个手机不停地傻笑。石毅听出他的笑意，就追问他在笑什么，英明却到最后也没有给他一个答案。因为跟石毅那通电话打了不少时间，后来英明回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也就只有他妈拨空给他一个关注的眼神，其他的无论是打牌的还是看电影的都没有人搭理他。英明洗了个澡就窝床上睡觉了，他手机上一堆祝福短信，随便扫了一眼，英明选了两条不怎么熟悉的人回过去。基本上他既不喜欢给人发这种信息，也不爱收。感情这东西啊，表示挂念不是看几天逢年过节的批发短信的，这种形式主义也就是为自己和对方找一个联系的借口，其实什么都表达不出去。睡在床上又看了会儿电视，实在没什么意思，最后英明宁愿看书。他差不多到五点才真正有了困意，觉得自己已经好一阵子的失眠似乎又有复发的趋势。明明这才是他家，认床也没有这种认法吧。凌晨才模模糊糊地睡过去，却还不到八点就被惊天动地的表哥给叫起来。英明几乎是本能地抓起旁边的东西就要往门口砸，一直到听见表妹的尖叫才算是勉强控制住理智。他皱着眉瞪着门口。 门上的字你不认识啊？ 基本上因为作息不规律，英明的卧室万年挂着不想死勿扰的牌子。他回来住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假期或者过年过节，家里少不了人。被吵醒过几次之后，一测安全，他妈妈就在门口弄了这么个挂牌。不过显然现在看来效果不彰。他抓了抓头发等对方退出去，结果表妹有点害怕地缩了一下，然后小声地回答他。 是你有朋友来了，姨让我上来叫你的。 朋友？ 大过年的，什么朋友这么不识趣啊？他拧着眉倒回床上。 跟他说我死了。 他睡眠质量不好，不等于他可以永远不睡觉。失眠是一回事，好不容易睡着，又被人吵醒了，是另外一回事。